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寒夜皱眉，声音一重：“ 安宁，帝家主和晋安侯皆与我有授业之恩，帝家只剩子渊，我韩家已负了当年帝家相让天下之意，又怎能毁了太祖对帝家主和子渊的承诺？如此毁言弃诺之族，怎能享天下权柄，执掌万民？” 安宁心底一凛，面容有些黯然，他狼狈地别过眼，转移了话题：“ 皇兄，如今帝承恩还没嫁进来，执掌东宫未免太逾越了吧？”“ 最迟下个月，父皇便会赐婚，他愿意如何，便如何吧。”“ 皇兄，你很少去远水阁吧？”“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。”“ 嫌我啰嗦了？算了，我回公主府。” 安宁起身朝门口走去，行了几步顿住，他回头望向坐得笔直的寒夜，终是不忍，轻声道：“ 皇兄，承恩的性子变了很多，他未必对皇家一点怨恨都没有。你若有时间，多去远水阁坐坐，和他聊聊小时候的事儿，或许你会改变今日的决定。在弄清子渊回京的原因前，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子渊的真正身份。但若是皇兄提早知道了真相，这个死结也许会有解开的意识。” 安宁的脚步声渐行渐远，寒夜放下半空中的手，目光骤然深沉下来：“ 改变决定吗？安宁，你到底知道了什么，竟能笃定我会放弃坚守了十年的决定？” 忠义侯府一片愁云惨淡，大总管谷中惨白着脸跪倒在地，和数日前被带走的谷宿模样上倒是异曲同工：“ 老爷，咱们的人在城门口守了好几日，也没看到大公子一行。清早有人来报，昨日衙役护送大公子从后城门回大理寺了。” 琉璃茶杯被摔得粉碎，忠义侯望着跪在地上不中用的奴才，脸色阴沉，刚欲开口，堂外小厮跑了进来：“ 老爷，刚才别庄的侍卫回禀，说是大管家的家眷都不见了。” 小厮说的大管家，自然是不久前才被抓进大理寺的谷宿。别庄里是忠义侯亲自安排的亲卫，能神不知鬼不觉将这些人救走，根本不是大理寺能做到的。忠义侯神情错愕，还未等他回过神来，首府的侍卫脸色难看地跑了进来：“ 侯爷，侯爷， 出了何事？”“ 大理寺开府了，府衙将贴出了告示，谷宿总管在堂上和大公子对峙后突然反恐，说当日在青南城是您指示他将中景灭口。侯爷，街上传得沸沸扬扬，都在说 什么？”“ 说咱们侯府气数已尽，走到头了。” 大堂里外死一般的沉默。忠义侯随太祖南征北战，曾手握西北半数兵力，侯府一直繁荣鼎盛，哪里听过这种话？忠义侯骤然起身，脸色清白交错：“ 混账，我倒要让这些人看看，本侯究竟保不保得住侯府。” 大理寺的案子峰回路转，实在让人措手不及。忠义侯府即便近年来隐有颓势，但到底树大根深，想看大理寺卿笑话的朝臣不在少数。可随着这件案子的深入审断，传出来的消息一时激起千层浪，让整个京城沸腾起来。中景被害的堂审上，忠义侯府大公子良知发现，痛哭悔改，在堂上将自己过往的罪行一一坦诚了不说，就连侯府的阿扎氏也一股脑全说了出来。传闻因罪行太多，大理寺堂上的灯笼一连亮了半夜，大理寺卿更是悲剧的在一年内第三次闯皇宫，求见嘉宁帝。 克扣军饷，横行西北，私藏兵器，灭寇夺地，屠戮百姓，以充军功，条条桩桩，桩桩条条。别说是一个忠义侯，即便是大晋朝最尊贵的王爷和外戚，犯了这些事儿，也只有死路一条，祸连九族。消息在第二日清晨就传遍了京城，忠义侯府半里之外简直人鸟绝迹，凄风阵阵。侯府书房内，忠义侯沉默地望着房中传了百来年的古氏一族的族匾，闭上了眼。宫中华阳阁，古昭仪听闻消息，脸色苍白，喝到一半的安胎药掉落在地，倒在了床上。京城里外因为这件案子兵荒马乱，原本只是一件简单的欺辱民女之事，到最后不仅搭上了忠义侯府百年名声，更是连义府几百口性命恐都保不住。若不是大理寺卿黄埔素来公正严谨，坚持一一为古奇辉的口供寻找证据，不然忠义侯府连这几日光景都守不住。傍晚，人府，院书舒坦地休息了两日，走进书房，见任安乐斜撩着腿哼着小曲儿，他乐道：“ 小姐，我在外跑了几千里，你倒是会享受。听说前几日还和殿下去了围场，他都已经是别人嘴里的肉了，你还不换个嬷嬷？ 大理寺内可安排妥当了，能拦住忠义侯。 黄大人如今把大理寺守得连只蚊子都飞不进去，根本不用我们插手。那个古奇辉简直是个孬种，我不过就是安排了几个刺客吓了吓他，他就把自己老子全给卖了。看来京城世家府里养出来的也不见得好。小姐，咱还是回晋南替你寻夫婿算了。” 院叔，你是自己想回晋南了才拉上小姐的吧？ 院叔摸了摸脑袋，忙不迭朝院琴眨眼。院琴走到任安乐身边：“ 小姐，忠义侯府的罪证我都安排好了，黄大人定能寻到，而且一寻一个准。这些天我们在京里将忠义侯府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只想看看忠义侯能撑到什么时候。 撑到侯府要倒的时候，他自然就会动了。满京城都在等着宫里那位赐下抄家灭族的圣旨，一旦黄埔将证据搜起……”“ 不用等下去了。” 清冷的声音在房门口响起，洛明熙取下拢在头上的黑衣：“ 忠义侯刚才一个人入了宫。”“ 他去求嘉宁帝了？”“ 不是，他去了慈安殿。” 惠德太后这一生很是有些传奇，她在大晋的名声虽不若当年的韩子安和帝圣天一般显赫，可数十年后却无人不羡慕她这一生的运道。15岁嫁于北方大族继承者韩子安为嫡妻，38岁登上元后之位，42岁以太后之尊荣养慈安殿，此后十几载成为大晋朝最尊贵的存在，诗书传礼，贤德兼备，慈善天下，短短12字便是云下百姓20几年来对这位太后的传颂之言。但世人皆知圣人亦难十全十美，更遑论惠德太后只是个普通的凡人。转念一想，能在世家大族后宫倾轧中笑到最后，让唯一的儿子登基为帝，稳坐慈安殿的人，一生际遇又怎会平凡？更何况他和帝圣天生在同一个时代，一生锋芒却未被其掩尽。惠德太后这个女人，即便是其亲子嘉宁帝，也未必对其了解通透。自嘉宁帝遇刺后，左相修复在府，右相魏建被嘉宁帝委以重任，重振朝堂风气。近日除了恨不得生出3头6臂的黄埔外，最繁忙的便是这位老丞相了。刚从内阁议政回府，右相听闻下人来报任安乐求见，很有几分意外。随着左相示威后，登府拜访者不知凡几，任安乐除了朝政外极少和他私下往来，这也是右相赞许看重任安乐的原因。“ 请任将军到书房吧。” 右相吩咐了一句，在后园转了个弯往书房走去， 隔得老远便听见任安乐利落的脚步声，回头见任安乐捧着几卷书走过来，笑着迎上前。 今日任将军怎么来了？ 两人一起走进书房，任安乐将一叠书放在窗边木桌上，略有些尴尬。 前两日太子训我文墨不通，让我多跟相爷学学，我便寻了几本史书来向相爷请教，相爷可有时间？ 人各有长，将军善布兵法，老夫亦有所不及，不过若是任将军想以史为鉴，老夫自当尽力。 得相爷教导是安乐的福气。 听见任安乐爽朗的笑声，又像近日来的疲惫也一扫而空。他翻着书问道， 哎，任将军喜欢大晋开国的历史？ 云下这块土地历经了数千年王朝变迁，大晋立国不过数十载，史官书写的史籍并不算多，但任安乐带来的几乎尽是开国以来撰写的野史。 相爷，我如今在大晋朝堂上讨日子过活，临阵磨枪也得有个轻重缓急呀。 你这个性子，难怪会被太子训斥。这些书被翻得有些旧了，任将军还有哪里不懂的，尽管问老夫便是。 这两日我在府里翻看史书，才知大晋建国着实不易，只是野史中对太祖提及过少。相爷历经两朝，可否说一说太祖和太后立国时的情形？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